升了5.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2，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收市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71美元，卖出1,863.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特朗普时代成为过去，美国进入新纪元。在当地究竟喜欢特朗普的人多，还还是讨厌他的人更加多呢？他的性格又怎样影响他下台之后的前途？他会不会筹备卷土重来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许晶一起讲特朗普下场。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闻到辣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哇，系咪真好香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啦。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原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天气又回暖咯，今日就19度，听日话23度啊，马鼎盛啊。咁另外咧，我哋喺电话度有许晶嘅。咁今日嘅主菜咧，本来就系讲呢个，大家都听到头先宣传噶啦，就讲特朗普下场。不过今日要加个前菜啦，马鼎盛，你个饭外要 啊，就系、是、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导弹基地啊。 系啊系啊， 哇叙利亚喺伊系唔系伊朗喺叙利亚摆几粒导弹喺度嘅？ 佢系咁样嘅，即系以色列同伊朗系死敌噶啦。 系啦，炸过佢一镬啦。 点止一镬？数镬啊！ 数镬， 数镬。即系伊朗咧就系曾经誓言要将呢个以色列喺地图度抹去啊嘛。 系啊， 咁巴闭啊嘛。 我就其实即系嗱，讲完又讲啊，叉开一笔讲两句啊。即系伊朗系波斯人。做乜同佢咁唔妥？你話嗱，阿拉伯 反猶反猶得唔得？ 得反猶梗係得啦。但你以為係即係阿拉伯人先同佢？ 唔係人哋穆斯林嚟噶嘛？ 哦， 係嘛？ 哦， 咁伊朗即係想炸以色列，都得。佢而家有中程導彈， 係 中程導彈同以色列千幾公里都飛得到。 係， 但係第一個咧就。你要飛越人哋領空啦、 啊，好咯，伊拉克啊，一路飛過嚟、 啊。或者咧，你仲有一個你係打唔準啊嘛。 係 啊，咁你中間如果跌咗落嚟，咁啊真係 大劑啦， 唔知點算啦。 係， 咁即係敍利亞咧，就係隔離左右啦，近好多，就唔使中程導彈，短程導彈 都打得。 咁啊，其一， 你隔咗个黎巴嫩啫嘛。 你可以有几条路嘅， 约旦都得。 啊，你有几条路嘅？咁你即系再有一个咧，其实 是等于是美俄争霸的 一个， 又是代理战争， 代理战争没错、 啊、Proxy War 嘛，英文叫、 那你敘利亞其实自己顶以色列一定顶不住的， 是 啊，很多次都被这个以色列即是横抽他啦， 是 咁而家就伊朗就将呢个导弹住喺敘利亚就近，而且即系伊朗佢生产呢啲导弹咧，仲要俾以色列啲其他嘅仇人， 系 啊，咁所以以色列嘅立场嚟讲咧，炸佢系大条道理啦。 喂，又先问一问你先，伊朗嗰啲系咪苏制噶、苏式噶，即系苏联模式或者苏俄模式嘅导弹嚟嘅？ 你话卖俾佢咧，咁就普京唔会认嘅。但系 铲咗个牌子咁俾佢， 唔系卖呢个技术、 哦， 或者再兜个框通过北韩。 哦， 即系北韩啲导弹同埋呢个核武器同伊朗系有好密切关系噶嘛？ 但系佢摆个名嘅就系，北韩运到伊朗好远、哦。 唔会，上次。以色列炸伊朗的核子工厂，顺手炸死十几个北韩专家嘛。 哦， 啊，呢啲系好耐嘅事情啦，一直都系有噶啦。 嗯， 咁今次咧就过瘾在乜嘢咧？过瘾在伊朗摆导弹嘅地方摆得非常之技巧。 哦， 摆俄罗斯嘅军事基地隔篱。 哦， 啊，咁即系第一。喂，你一如嚟喎， 分分钟炸咗隔篱喎， 看准来喎，啊， 系揾个大只佬补补先。 再一个，即系你啲导弹飞过嚟，或者你啲 F-35飞过嚟， 俄罗斯啲 系啊，俄罗斯嗰个基地又有军机，又有防空导弹， 系 咁你系咪要投鼠忌器啦？或者讲啊， 唔怪得你话代理战争啦。 咁所以今次炸到。炸完俄罗斯方面又冇喐手、啊、甚至冇点喐口， 系 啊，咁所以 但佢知嘅 吓， 佢、啊、知嘅， 咁你唔好睇俄罗斯嗰啲雷达水到咁紧要、 啊、 ，F-35咧就系隐形战机，但系佢未到 F-22嗰啲咁高嘅水平， 嗯， 俄罗斯啲雷达咧。我谂睇到嘅 系，不过唔出声啫。 唔系，即系睇到同打到嗰两件事。 哦， 啊， 咁佢可以通知伊朗，喂，打紧嚟啦，咁都冇用啦，炸到啦。 唔系，你都唔打唔到伊朗，点会打到啊？即系俄罗斯嗰个基地系有 S-400， 系 伊朗咧，充其量只有 S-300。 哦， 咁即系等于起码都系。即系姚明同即系香港队咁上下啦，啊差得好远啦，所以即系攞呢个话题嚟讲讲咧，其实同今日我哋嘅主题有关系嘅。 系啊， 系啊，即系美国喺中东嘅政策。 嗯， 今次如果冇美国撑佢， 我一定有啦， 系嘛？ 系啊， 即系从技术上面都。有幾次都係咁啊！美國嗰啲電子戰飛機就喺地中海上空，但係佢個覆蓋面可以即係中東都顧及得到。咁敘利亞更加啦，敘利亞就海邊啫嘛。咁啊，許晶有咩指教呢？ 我唔敢講，咁就第一即係小弟都。即系唔怕人哋话我反犹啦 ，OK？ 咁咧就系、是、即系对于以色列相关嘅行径咧，即系小弟就即系向来都系即系相当之厌恶咁样样嘅。咁咧就即系佢背后系美国有几大成分啦，甚但亦都有人系调转去讲啦，就话其实美国个政界、商界甚至乎媒体学界就被犹太人或者同情犹太人嘅一啲力量吓，佢、啊、所骑劫咗，咁究竟系边个骑劫边个咧？咁我就唔去讨论佢啦。咁但系 难分你我啊， 即系难分你我。即系第一咧，就系话即系当然我希望尽量撇除一啲宗教或者某啲宗教典籍入面提到，即系最终吓，即系犹太人嘅下场系点呢一回事啦。咁但系就。 我唔覺得呢個民族有珍惜所謂兩次復國嘅呢一樣嘢嘅。OK， 咁咧就你哋即係你再咁樣搞落去，因為猶太人，我講緊係中東嘅猶太人嘅數量咧，就同我哋香港人差唔多嘅啫。 少啊，少啊， 少過，少過。 咁啊，幾百萬咁樣嘅啫。OK， 咁咧就喺某啲方面，佢哋的而且確係做得非常出色嘅。譬如最近即係我哋最關心，即係呢個疫苗咁樣先算。以色列喺唔單止抗疫上做得好成功，佢打疫苗亦都打得好成功。咁而你要記住，佢哋同我哋一樣咧，就係佢哋冇疫苗生產工業嘅，即係佢全部都係要進口嘅。咁但係呢個民族即係令人哋我所謂厭惡啦。OK， 我又唔好太嚴厲去抨擊佢哋啦，即係。有佢，即係佢哋喺智力上喺呢方面咧，喺科學上可能有好大嘅長進。但係你喺中東上同你哋嘅鄰居，無論係波斯人又好，阿拉伯人又好，你咁樣去搞咁嘅，即係你波斯人我都算啦。OK， 大家唔同文唔同種，但其實猶太人同阿拉伯人嘅分別咧，係遠遠細過香港人同其他漢族之間嗰個差異嘅。即係無論喺個基因上、文化上、語言上，其實個猶太人同阿拉伯人嘅差異都係非常少。咁唔係淨係今次就話針對敘利亞、伊朗啦。其實之前我哋喺即係閉節目亦都提過，就係當年即係薩達姆執政時期對於伊拉克，即係所謂啲核設施嘅轟炸咁樣。因為你要留意翻每一次呢啲咁嘅轟炸咧，其實都有數量唔算太少嘅平民傷亡。包括今次呢個事件，敘利亞或者雙方面都有講話有呢個平民嘅傷亡。咁以色列呢個國家或者呢個民族嘅安全咧，第一佢永遠係無視國際法嘅，而且無視國際法咧已經成為咗佢哋一種常態啦。啊，無論對埃及、對敘利亞、對約旦、對任何人黎巴嫩都好啦，佢想去到邊度咧就殺入無人之境咧就無人之境啦。呢個次其一。第二咧就係佢哋對於不是一些軍人，而是人家國家的平民，因為你所謂的一個叫前置作業或者叫做先發制人而被你殺死的平民呢，他們不要說賠償啊或者各個方面是從來不表示歉意。那我覺得這一種這樣的民族性， 許晶啊，打斷你一陣，問你一個問題，那為什麼現在走來炸一炸呢？即是伊朗在敘利亞有導彈基地啊，馬丁勝說都不是今天始的了，系咪有段日子噶啦？即系突然间喺呢一阵去炸佢，为乜咧？ 我冇噶，我觉得纯粹系即系。 即系我贪，即系你有咁嘅暴力，我系啱嗰时候我就炸一炸你。 我唯一解释就系、是、当然又可以好多好理性嘅解释咧，但系犹太人呢种咁样嘅民族性咧，我觉得伊朗人又好，阿拉伯人又好，即系发所谓嘅狠话，话将要佢哋喺个地球地图上面抹去咧。 系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系反映咗。即係猶太人佢哋好多鄰居，因為你要知道阿拉伯人再加波斯人咧，喺呢個地球係斷億計嘅。 OK， 其實係反映咗數以億人，我唔能夠假設嗰一超過數以億計嘅人，佢哋周邊嘅民族係唔理性或者係瘋狂。我覺得瘋狂嘅從來都嗱，猶太人背後係咪美國？我再次講就係、是、呢、這個我唔做一個定論。但係猶太人本身係瘋狂咧，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歷史嘅定論。 即係以色列啫，以色列國家，我哋唔好講猶太人啦。好啊，馬丁勝點睇咧？ 嗱，頭先馬恩次提呢個問題咧，佢就捉住呢個新聞眼嚟講， 係 啊，即係點解係而家咧？即係佢正係從呢個歷史背景， 冇錯 啊。咁我就可以解釋一下個新聞嘅時間性啊。 係， 因為即係嗰個叫做末日國務卿 唔俾我， 唔俾我咧。佢喺呢个旧年嘅年底啊， 系 佢就去造访戈兰高地， 系 啊，即系其实都已经系放起身炮噶啦。佢做完呢啲中东一圈咧，佢呢个国务卿都已经系准备即系执包袱噶啦。 嗯， 咁唔紧要，佢就去呢个戈兰高地。 嗯， 咁系其实系代替呢个特朗普去宣告美国政府嘅中东政策。 嗯 啊。即是他同呢个美国政府宣布承认呢个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呢个主权。 是。 即是呢一系列啊。 是。 许正话斋即是都相当开聚呢个阿拉伯民族。 是啊。 相当开聚呢个伊斯兰嘅教宗嘅。 因为民主党讲咗十年啦都唔敢搬个领事馆去耶路撒冷。 是啊。 唉，特朗普同埋蓬比奥就唉唔理啦搬啦。 是啊。 唉，真係。 咁佢又唔认为呢个以色列占领嘅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视为非法。 咁啊，強化以色列對抗伊朗。 嗯， 咁今次呢個轟炸伊朗喺敘利亞嘅軍事基地咧，亦都係呢一 年 一籃子裏邊嘅東東。 係 ，我哋攞呢個問題嚟講一講咧，就係為呢個下一個小時將本，即係話兩屆政府佢係咪仲會即係繼承呢個中東政策呢？ 咁我又忽發奇想喎，即係唔知咁啱唔啱啊嘛？阿馬 拉，大家傾偈 啫，同埋阿許晶嚇傾下偈啫。即係以色列呢頭炸一炸咧，其實咧都係顯示一啲力量俾阿拜登睇。嗱，你嘅上手就應承咗我呢樣嘢啦。我中東嘅霸王嚟嘅，某個程度咧，我嘅大敵伊朗，只要佢趌一趌個頭出嚟，佢有一定嘅武器軍事嘅力量，我就一定要消滅於萌芽階段。 我少少補充。 有冇咁嘅意思？ 少少補充，恩賜兄，你呢個話題 係 唔係話即係蘇科里係蘇決心？ 係 你話嗰啲科里美國佬拜登做咗咁多年副總統，即係明過你啦！我俾咗乜嘢你？ 係 F-35 佢係一個半隱形戰機，而且佢嘅載彈量好驚人嘅。你諗下，轟六載彈量都唔夠十噸， 但問題 佢、 就、 佢、是、一個戰鬥機。再彈量可以有十噸， 但我又咁諗啊，即係話喺特朗普做總統嘅時候，以色列都怕啫，係咁依話佢聽，即係特朗普唔會反對噶嘛，佢炸下伊朗諸如此類。但係拜登上台，因為民主黨就係出咗名那個風格咧，就係個口講就好多，但係做起上嚟就慢，非常之立有嘅。咁啊，許晶點睇啊？ 唔係，我覺得即係你話，第一以色列現時個政局係咪即係除咗你話即係美國個總統同埋即係國務院換人之外啦，就係、 是、 以色列佢自己國內個政治係咪真係咁穩定？你過去你睇翻佢， 當然不是啦。 係啦，一年之內，即係尤其譬如內塔尼亞胡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叫做強人，或者即係計沙龍之後啦，即係利夫德集團一個強人，或者叫做比較鷹派嘅咧，但實際上佢哋控制國內政局。嗰、那個能力咧，起碼喺過去遠嘅唔講啦，過去呢十二個月咧，其實經過女子國會嘅選舉啊，各個方面咧，咁其實就唔容易咁穩定嘅。咁我反而覺得有啲似就係現時一個喺唔穩定嘅國內政局之下啦，一個相對弱勢嘅即係總理咧嚇，咁佢就有一啲兵行險著咁解嘅啫。咁就係啦，即係你話拜登上咗台，或者尤其新任嘅國務卿，或者我哋考慮埋佢即係現時非洲裔嘅呢個國防部長各方面，我都相信會同即係特朗普即係啱啱上台嘅時候任用呢個馬蒂斯啊等等咧，就係先將嗰個國防同埋外交嘅精力咧先擺咗去中東咧，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但係佢擺喺中東，等唔等於佢就壓住落你以色列咧？定係還是即係學阿恩智興講，佢就有少少就喂？我抖一抖你，我睇一睇你係咪跟好似上手咁落住？因為阿拜登其實佢即係選後佢提過兩點啦。第一個咧就係佢係會注意伊朗嘅核問題嘅，但係佢有個傾向咧就係翻去呢個伊朗嘅核協議咁樣樣。咁所以嚟緊呢個即係所謂中擺效應，會唔會重新擺翻去伊朗咧？咁我覺得。即係現時以色列一個弱勢嘅政府，其實就想嚇投石問路咁樣嘅心態啦。 係， 許晶講到呢個弱勢政府咧，其實即係古今中外都係咁嘅。凡係民主嘅政府咧，佢都唔會好似即係咩霍梅尼啊、金正恩啊、 普京啊嗰啲 啊，即係咁強勢嘅。 冇可能 啊！你講起普京啱，我睇咗個新聞，即 係 俄羅斯嘅一個名嘴啊。 係，係 話喂，即係如果俄羅斯冇咗普京，真係唔知點好啦。 呢句嘢， 我唔係呢句嘢，你唔好話。 好嘢喎！ 喂，嫁人就要嫁普京，啲歌都唱。讲得出嚟咯，嗱呢啲说话，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句说话系抄袭普京嗰个逻辑嘅。 系 普京有一次答记者问，即系啲外国记者问嗰阵时候，就话：，唉，而家俄罗斯好似唔系几掂，经济啊如何啊等等。佢话你不可想象人类冇咗俄罗斯嘅。我心谂点解不可想象咧？彼得大帝以前鬼知道咩俄罗斯啊？ 系 即系当俄罗斯系翻。生番嘅生番， 啱啊！ 即系达旦嘅达旦， 成吉思汗都唔当你系嘢啦。 人哋几千年就唔使过咩？ 啱啊！ 咁你即系普京咁样自大到咁样，同埋即系俄罗斯人啊，冇咗普京我哋点算啊？咪有啲似即系76年、75年嗰阵时，大家唉冇咗毛泽东唔掂噶啦，啊大救星冇咗，咁即系边个嚟救中国啊？ 唉，航行又冇舵手咁 呢啲咁嘅思维。嗱，讲开讲翻 转系啦， 讲翻转咧，即系军事行动或者讲即系国防战略咧，佢有个持续性嘅， 啱啊！ 即系以色列之以呢个军事立国，全民皆兵咧，从佢即系40年代立国开始到而家咧，从来冇变过嘅。你话知佢系即系左派右翼边个上台？佢一个咁细嘅地方，咁少嘅人，头先许晶已经好谦虚噶啦。阿拉伯 好有保守， 单系阿拉伯人就十几亿啊，大佬 都系一人到啖口水都浸死， 都唔使讲第啲啦，系嘛？所以佢就系咁噶啦，即系你整我唔死，我就 系 咁恶噶啦。系咁，即系上次炸咧，炸得仲 结啲， 系仲结啲，就系2020年嘅。7月份啫嘛，冇几耐，佢噼里啪啦一串炸，将呢个伊朗嘅化学工厂、发电厂、导弹生产线，仲有嗰个离心机啊，最紧要系整 有 嗰、那个吓， 定有嗰、那个 几千个高级离心机，同埋佢嘅研究机构， 冚唪唥炸晒， 一串炸晒， 系 兼夹咧， 全身而退， 核个导弹仓库都炸埋，同埋导弹发射车，即系佢咁大规模咁样汹涌而来咧，佢唔理你咁多嘅，关键就系佢能够侦察到，佢就打 系。好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哋又要听隻歌先啦。袁凤英唱嘅叫做《天若有情》喎。咁啊，唔好离开啊，11点后我哋跟住就讲特朗普嘅下场啊。 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如果他朝此生得过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顾，两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 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人。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863点，跌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4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2，日元103.9，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3，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56.96美元，卖出价是1,857.8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朝清凉，日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气温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广东讲西 有个新闻是几得人惊，台湾国防部咧23号话，解放军有8架轰6K 嘅轰炸机，4架歼16嘅战斗机，嗱呢啲就系最杀醒噶啦，话佢侵入台海西南部嘅防空识别区，咁啊点咧？咁啊，台灣軍方咧就不但係要起飛戰機去所謂驅除啊，仲啟動呢個防空導彈嘅雷達追蹤同埋監控中國軍機啊！我又有疑問啦。咁台灣嘅所謂防空識別區咧，好大嘅喎，啊幾百公里，喺幾百公里之外，你揾啲雷達鎖定解放軍軍機。咁你解放军嗰个护尾器肯定哔哔声啦，吓、啊！如果解放军系反击嘅话，或者系即系擦枪走火嘅话咧，咁啊好容易即系发生呢啲军事冲突嘅事件啊，甚至呢个美国啊等等都会拉入嚟，所以咧各方咧都非常之重视。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如果呢個帳面係賺緊好多嘅，我哋成日叫人放止腰嘛，但放止腰你識得要收線先得噶嘛，意思就係止賺咯。 而家佢跌落嚟，乜線都跌穿咗啦， 嗯， 我就唔掂咯，我唔會因為佢跌低跌得多我去買，反而我就有戒心咁樣股票。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黃偉傑， 有我關卓照， 有我哋投資新世代。 第14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今年书奖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两个组别，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可以接受提名的。 书奖还设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报名的了。 大家可以上到去书展网站 rthk.hk/14thbookprice 进行网上提名。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早前本港一间尼泊尔餐厅大火，引致重大伤亡的悲剧，一度引起社会对这个少数族群的关心。但新闻过后，我们除了知道尼泊尔人庆祝排灯节之外，还认识多少呢？事实上，排灯节是印度教的节日，它象征着光明驱走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点亮的灯犹如内心之光。虽然佛陀是尼泊尔王子，但作为古印度次大陆一部分的尼泊尔，当地人民就以信奉印度教为主，只有不足一成人口信奉佛教，佛教之中又以藏传佛教占多数。不过亦有双重信仰的人士，而佛教徒之内亦都有存在印度教的众圣制度，从中可以见到尼泊尔宗教复杂，但能够互相包容和尊重，亦都有彼此之间的影响，好少发生宗教冲突。在尼泊尔，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可以去到对方的庙宇祭祀或者祈福。千百年来，尼泊尔人的生活都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信什么宗教，他们每日都要诵经拜神，并且举行各种类型的宗教礼节。宗教活动是人人参与的一项神圣使命，因此在尼泊尔到处都可以见到神佛，粗略地估计总共超过3000万之多。只要人在首都加德满都，都会感到天空之中仿佛到处是有神灵在飞舞一样。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每晚十一点开始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而家咧，我哋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啊！咁今日咧，我哋讲特朗普嘅下场。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马恩志，喺电话度咧就有许晶嘅。 少少一个字嘅相确， 系 系特朗普下场， 系 唔系特朗普的下场？咁啊，佢有上场，佢有下场啫。呢啲喺 原来个动词嚟嘅， 系啊，喺美国。 唔系因为美，因为我哋中文咧，即系乜嘢场咧，好紧要。你可以讲收场，可以讲散场，可以讲落场。嗱，你呢个如果广东话讲咧，就特朗普落场，就唔系下场。下场咧，其实通常都有贬义嘅。你唔会话一个人下场好美好嘅，但系个下场好悲惨就成日都讲。 下场同落场个意思咧，咁有待商榷啊。 系， 但系我喺呢度就冇话贬特朗普，即系睇佢点收场啊，或者睇佢点啊，即系点凄凉啊，唔系咁意思。 关我哋咩事啊？ 啊，关 啊， 好关，点唔关啊？直接关啦。即係特朗普嘅對華政策，咁即係你睇下中國嗰度不斷都發炮噶嘛。 嗯， 好啦，咁啊請兩位呢個國際關係嘅專家，同我解釋一下啲疑惑啊。 係， 即係當然佢而家仲未華麗下場啊。 係， 佢仲有啲仲有啲即係手尾要跟啊。 係。 咁啊，人哋會唔會即係打落水狗啊？或者即係追殺佢啊？或者佢仲話四年之後卷土重來啊？啊，我就唔係即係唔識從何去解救啊？ 係 即我分兩方面講，講兩個問題先。第一個咧就話特朗普究竟係咪即係退出呢個歷史舞台咧，同埋係咪追殺嘅民主黨？我諗係有心追殺佢嘅。其中一個即係成日都講一樣嘢咧，就係點樣阻止佢四年之後咧再有呢、這、一個點解要彈劾佢咧？其實明知彈劾冇用噶，你得嗰十日八日你彈劾唔到嘅，根本即係冇咁嘅能力嘅。因為而且咧，即係你彈劾咧，即係好多人都知噶啦，就係、是、要。呢、這個參議院啊，有三分之二啊嘛，咁參議院一百個參議員，咁你即係話有六啊六個或者六啊七個啦， 爭十七票， 爭十七票，咁而家咧可能有四五票嘅，都已經表示咗，尤其是舊年嗰個參議院議長咧，麥當納咧已經同特朗普交惡噶啦嘛，咁佢都贊成佢彈劾佢，咁但係應該就唔夠票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特朗普俾人彈劾嘅機會就好低嘅。咁嗱，即係講翻睇翻呢個美國歷史咧，就是、當年呢個尼克遜啊，就喺被彈劾之前啊，佢就已經知道衰啦，衰硬嘅，衰硬，於是話有自己辭職啦。咁辭咗職之後，仍然係嘅，都想繼續追殺佢啊！民主黨唔知點解好中意追殺啲共和黨嘅，共和黨就比較少啲。好啦，咁但係咧，新即係接佢任嘅副總統福特咧，就話唔好啦，特赦呢個尼克遜啦，因為你一彈劾案一攤開嚟咧，就好多嘢會爆出嚟，咁對美國嘅國際形象咧都冇乜好事啊！一個水門事件已經本身係個大醜聞啦， 顧全大局 係啦，即係你同埋你而家拜登又話要咩話和解啊嘛，咁你仲走去撩呢一個風潮嚟做乜嘢咧？ 臭屎密密冚 係啦，同埋特朗普一定唔會即係認輸噶嘛呢、這個人。即係不到黃河心不死噶嘛！如果你真係你 追死 啦，你要追殺佢咧，咪大家即係 攬炒， 唉，有排搞，總之有排搞，又未必能夠成功。咁你政治上嚟講咧，你無謂做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唔知許晶點睇先嗱？先講呢個彈劾嘅問題。 嗱，第一就係、是、我睇法同兩位都差唔多啦，即係覺得其實都當然所謂之後有冇個特朗普現象嘅後續咧，咁我諗第一就當然睇佢個人或者啲直系親屬，咁譬如傳得比較行啲嘅就係佢嘅即係長女啦，係 啊， 千金啫，會唔會以即係參議員嘅姿態？因為喺美國嘅政治生態入邊咧，就、因為有唔少嘅國家就覺得議員個權力位階咧就冇官員咁高。即是没有内阁成员那么高，但是美国比较特别的，因为相比起他成三亿几的人口，其实他的 Senate 即是他的参议院里面那个人数是相对少的，那你就除开每个人头，他每个政治人物的份量，因为你看看拜登即是那里都是一百加一个副总统是吧，即是作为这个参议员，但是拜登的上任呢，他要直接任命的官员呢，即是中高级以上都起码二千几个了。所以第一呢就是特朗普的如果他真的有直系亲属是吧参与这个参议院的选举呢，这个是可以被视为第一种延续。但都仲有另外一种延续的，就是说以前共和党内部呢，因为我们回想其实都不是很久之前，即是大概五年前特朗普去参与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初选下争取这个提名权的时候，其实他是被共和党人围攻的。 是啊，是啊， 共和党围攻，其实大家都觉得喂，这位哥仔其实他是不是真的算共和党人啊，或者各方面你知不知道共和党魂是什么东西，其实当时都几敏感的争拗。但是你现在见到一个现象，就是开始多就是不同的共和党，包括一些很资深的参议员众议员，其实他身上是多了特朗普的影子的。OK， 即是譬如其中一样就是什么关于拜登的呢，我都反对，甚至无现在呢就有个都挺有趣的新闻呢，就弹劾特朗普就似乎不是新闻啦，开始有共和党的人就咁我弹劾返拜登咯，咁样弹咯，咁 斗弹 是啦，斗弹咁样一个另類嘅，即係所謂即係特朗普現象啦。即係其實特朗普個人依家好明顯，起碼嚟緊係四年正常情況之下，佢唔會再即係出現喺白宮入面啦。但係佢對於成個美國起碼喺呢個華盛頓嚇，佢嗰個政治生態嘅影響咧，咁我覺得就唔係短時間一兩年之內咧就會消滅得到咯。係 唔係？即係如果從美國嘅傳媒嗰度睇咧，即係已經有一個字啊。呢一兩年開始叫特朗普主義嘅 Trumpism 啊嘛，咁 Trumpism 某嘅程度咧，其實就冇乜嘢嘅。 個精神喺邊度咧？ 個精神就係話我代表一班白人，嗰班白人咧 就係咧喺呢個全球化裏邊越嚟越窮，咁啊越嚟越俾啲即係覺得咧，俾啲工咧又俾啲少數民族搶咗去，你明唔明啊？ 你唔打啫嘛，你嫌錢少， 唔係嫌錢少啊，而係話你嗰、那個你嗰個地位啊，因為美國好特別嘅，佢通常一啲大嘅企業咧就揾個鎮仔。啊！揾個鎮仔，嗰、那個鎮咧就叫一種企業，成個鎮嘅人咧都係幫嗰個公司打工咁滯噶啦，即係嗰種啊。咁所以嗰間公司一走咧，譬如底特律點解會冚唪唥突然間破落起上嚟咧？就係嗰啲汽車工業冚唪唥搬曬去中國啊嘛。咁好啦，嗰班白人你叫佢點啊？唔係佢想唔想打，而係除非你移民咧，即係你而家由呢個州走去第二個州，又去另外一度啦。咁同埋咧，新嘅加州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呢班人咧，因為而家咧。嗰、那個所謂教育水平啊，就越嚟越提高啦。你如果唔係大學畢業，你根本就揾唔到工。就算大學畢業咧，都睇你係邊間大學畢業啊？你明啊？咁嗰度咧就好難教啊，係嘛？同埋而家你知道美國最主要嘅經濟動力係咩咧？第一係金融業啦，嗰、那個就華爾街紐約嗰邊。咁南部嗰啲白人，你去到紐約都死硬嘅。你有咩工我可以打咧？你話即係嗰個階級嗰個矛盾同埋嗰個衝突咧，而家即係自從有咗 Trump 出嚟之後咧，啲人先知道原來有一批咁嘅人，所謂 Rust Belt 啊嘛，即係鐵鏽帶啊，即係以前咧美國嘅製造業啊，嗰扎地區嗰啲咁嘅州咧，越嚟越窮啦，啲人越嚟越難揾食啦，咁但係咧冇人理佢喎。因為民主黨亦都唔開始，唔代表民主黨以前係代表工人階級嘅，而家就唔代表工人階級啦嘛，代表咗啲金融華爾街嗰班，代表咗呢個矽谷嘅新嗰啲新發財啊，所謂暴發户啊、朱克伯格啊，諸如嗰班咁嘅人。咁變咗咧，特朗普就係睇到呢個位咧，於是咧有咁多人嚟支持佢。咁而家共和黨問題就係話，你要取代特朗普主義，你都要提出你自己嘅一套講法出嚟，你諗住點咧？ 你如果話特朗普係代表呢啲鐵鏽鎮 嘅、啊、 或者夕陽工業嘅工人嘅利益嘅話咧、 啊， 我諗神仙都打救唔到。 係啊， 因為你美國第三次浪潮之後咧，你唔揾呢種錢啦、 嗯嗯 啊，你由呢個全世界鋼鐵工業世界第一， 係 啊。咩杜邦啊，咩嗰啲汽車製造業啊，即係你唔玩啦，你轉移俾日本，啊日本都唔玩啦，轉移俾韓國，韓國再唔玩，轉移俾中國，中國再唔玩，東南亞甚至孟加拉，咁你冇法子將啲鐵鏽再挖翻去美國噶嘛？ 係啊， 嗱呢樣嘢咧，即係幫唔到拜登喎、 啊。 我意思即係起呢個題，即 係 係啊，特朗普落場又好，下場又好。佢喺呢四年當中提出嗰、那個美國重新輝煌，即係咩甚至美國第一等等呢啲咁嘅概念啊， 係 佢做咗好多嘢，有啲嘢係成功嘅、 嗯， 有啲嘢係啱嘅， 係 有啲嘢咧就唔係，咁所以拜登一坐低，屎忽都未熱，直令習林就簽好多 行政命令 啊嘛， 推翻翻佢嘅行政命令。 我就想問你，下咗場以後， 係 你嗰啲蘇州乜，即係你嘅繼任點樣接咧？有啲係接到軟着陸，有啲接唔到硬着陸，一撇嘅喎。 唔係你好似即係加拿大個油管咪咯。即係嗰時，特朗普突然間即係特朗普其實係 pro 呢個石油工業噶嘛，但係民主黨咧就反對噶嘛，即係認為呢樣嘢造成呢個環境污染啊。佢有一班綠黨人喺度喺民主黨裏邊嘅勢力越嚟越大嘅。咁最初咧就唔俾再起呢啲油管噶啦，即係最好就快啲啊，連個石油工業都冇埋。 冇可能嘅，美國而家變咗即係石油生產大國，仲要出口佢啲咩油冇頁岩都唔知幾好揾。 係。咁於是佢就批准咗喺加拿大起條油管落去美國，咁然之後拜登一上場就話我取消咗佢啦，唔再起啦咁。咁加拿大咪企咗喺度咯，我條油管喺特朗普話 O K， 我起咗年幾兩年啦，咁你而家中間話唔要喎，咁我點啊？嗰條管點啊？咁你變咗即係好多呢啲蘇州市好麻煩啊！ 嗰、那個墨西哥圍牆佢就 又話，係許晶點睇咧？ 系，咁就我咧第一就系、是、因为开场白嘅时候，即系两位都有提过啦，就 系、 呢個民主黨就唔係口爽荷包立啊，就係、是、呢個口爽咧就行動好立嘅，即係一方面有人話呢、這個即係 話佢穩健都得，咪78歲啦，大佬， 唔係佢上任奧巴馬都係咁噶嘛， 奧巴馬都係咁嘅，即係 係啊，民主黨素來都係咁噶， 佢俾人嘅印象就係咁樣啦，即係、啊、因為我哋一方面咧就即係有啲人啊，尤其海外嘅聽眾觀眾咧就覺得哇呢、這個。特朗普就好意識形態化，或者好好即係以階級鬥爭為綱咁，都係佢企喺邊個階級就呢、這個好有趣啦。 係啊， 調翻轉民主黨咧，即係我自己民主黨係咪又真係咁貼地，或者咁就事論事，或者即係內地嘅術語講得咁實事求是咧？我覺得又唔係喎，即係其實即係好遠嘅就唔講啦，係嘛？但你即係譬如由呢、這個奧巴馬開始，或者而家拜登咧，就係、是、其實。民主黨人都係好意識形態化嘅，只不過佢哋代表另外一個意識形態，就第一就係譬如關於環保啦 ，OK， 咁佢哋環保咧都有唔少人批評咧，就係佢哋就姿態多於實際嘅，咁就即係其實由克林頓開始，因為其實咧所謂互相否定咧，就唔係始自奧巴馬同特朗普之間嘅，其實最早就唔係巴黎協定，就係東京協定，咁克林頓咧就簽咗啦，咁跟住到小布殊就喂唔掂喎，我要做生意喎，我要振興我重工業。咁就退出咗，跟住又到奧巴馬嘅時候咧， 又入翻去 巴黎協定啦。特朗普就喂唔掂，我要做生意，我又要退出咁啊。跟住依家啊，拜登又話：，誒、欸，我唔得，我都 我又要入翻去。唔係， 咁但係 即係你其他國家面對住一個咁嘅國家，你點辦咧？你話馬鼎盛，你話你點搞？ 佢係即係兩難，兩難。你入又好，出又好， 出下入下， 佢都有不妥之處。啊！呢啲就係民主國家，你實行點樣嘅政策咧，一定都有反對派。嗰啲反對派唔係話貪口爽，而係佢真係代表一部分人嘅確確實實嘅利益。 係啊，唔係呢個亦都解釋咗頭先講我點解話民主黨成日都口爽荷包立做嘢。你話佢穩健咧，我就話佢優柔寡斷，就因為民主黨裏邊派系實在太多。即係由呢、這個，你諗下拜登幾經辛苦啊，到後嚟咧先揾到佢出嚟做咩咧？就係、是、指住呢個 Bernie Sanders 啊嘛，嗰、那個就真係社會主義噶嘛，嗰、那個話要加強呢、這個福利政策，派多啲錢，然之後咧又要好似學英國同埋香港咁免費醫療諸如此類。 即係你嫌個赤字唔夠高啊嘛？ 係啦，咁唔係人問佢啲錢喺邊度嚟咧？佢話唔係。抽啲有錢佬税啦，咁你即係趕佢走嘅啫，係咪先？咁民主黨就唔敢噶嘛。咁但係咧，因為嗰度有班人支持佢，佢又唔敢話即係完全離棄曬佢。你明啊？咁又有傳統嘅呢個克林頓家族、希拉里家族嘅影響力，所以佢民主黨其實某個程度咧，佢嘅分裂嘅程度咧，仲緊要過呢個共和黨。 我諗因此你提到呢度一個關鍵啦，係下一次我哋聽日先會詳細講啦。但呢個就係其實我哋見到跨呢個大西洋，英國、美國都有個近似咧，就係即係點解你覺得啲好極端嘅民粹主義者，甚至冇有某啲人口中嘅小丑啦，我就會咁樣去形容嘅，就係呢個英國嘅就係呢個約翰遜特工做，咁美國咧就係呢個特朗普。我覺得除咗睇笑話。之餘咧，即係當然我哋唔好一種幸災樂禍嘅心態啦。但係有個好客觀嘅現實嘅就係好近似嘅就係，如果唔係當時英國嘅工黨，即係貝利亞同白高敦嘅工黨，或者係美國嘅克林頓奧巴馬，如果唔係人哋覺得第一你哋就好虛偽啦，即係佢哋講嘅大道理咧就講得好好嘅。咁但係第一就係有冇背棄自己原先所代表個社會階級嗰個問題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嗰個四分五裂啦，即係英國嗰個中間偏左力量。同美國嗰個自由派，佢哋嗰種四分五裂咧，其實同佢哋嗰個選票嘅來源咧，其實好有趣嘅，即係同頭先我哋睇。 啊，許晶，係嗱，因為而家時間關係，我哋要聽只歌先嚇，咁一陣間翻嚟11:30繼續俾你講翻呢個兩黨嘅形勢嚇。咁呢只歌咧，可能大家都好熟噶啦。就是電影《香港亦做大江東去》River of No Return》，就瑪麗蓮夢露唱噶噃。 If you listen, you can hear it call. Wailerine, there is a river called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ometimes it's peaceful. sometimes wild and free. Love is a traveler on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wept on forever to be lost in the stormy sea. I can hear the river call. No return, no return. No return, no return. Willoughby. I can hear my lover call. Come to me. No return, no return. I lost my love on the river, and forever my heart will yearn. Gone, gone forever down the river of no return. Willoughby, Willoughby.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认可复星医药德国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在香港作紧急使用，今日起生效。有关疫苗预计下个月下旬由德国运抵香港，当局会尽快启动全港疫苗接种计划。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提交建议，认为认可使用有关疫苗作为预防病毒的效益大于风险。食卫局局长对认可附加条件，包括要求申请人必须继续提交有关疫苗的最新临床数据、安全更新报告等。根据疫苗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准备供港的首批大约100万剂复星 BioNTech 疫苗已经完成生产程序，正是进行安全和品质测试。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表示，绝不想改革后的海洋公园山下园区变成商场，指出山下园区的商店需要符合海洋公园本身的主题，例如自然保育。他说相信山下园区和附近黄竹坑站的商场项目没有抵触，反而有协同效应。而海洋公园引入商业伙伴的时候，亦都会要求对方投资，不会存在第三者没有付出只有回报的情况。刘明伟强调不想海洋公园成为纳税人的负担。他又说海洋公园水上乐园最快可以在今年8月至9月投入服务。公园亦都会积极研究日后禁止没有接种疫苗的市民入场。国际消息，荷兰首相吕特谴责在周末期间在抗议宵禁措施的示威入面袭击警察和纵火的人，说他们干犯了刑事罪行。吕特说参与示威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暴力刑事行为，当局不会坐视不理。荷兰在过去的星期六起宵禁，遏止新型冠状病毒继续扩散。首都阿姆斯特丹和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因为有民众无视禁止集会的命令上街抗议，警方出动水炮和警犬驱散。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声明，要求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施压，并同台湾进行有意义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的时候表示，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加紧与外部势力勾连，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扰的决心坚定不移。财经消息，

其来有因呢？ 洞悉世情，但又兼有孤独同埋苍凉，变成咗张爱玲创作嘅独特风格。喺散文集《流言》之中，如果你翻到一篇叫做《夜莺的喇叭》，你会更加感受到张爱玲嘅苍凉。听完呢段引文，你或者甚至感觉到苍凉在佢，有时仲会系无端嘅苍凉。 晚上一点钟，我喺灯下睇书，离家不远嘅军营里嘅喇叭吹起咗熟悉嘅调子，几个简单嘅音阶缓缓咁上去又落翻嚟。喺呢个鼎沸嘅大城市里，真系难得有咁简单嘅心。我话又吹喇叭啦，姑姑，你听唔听见啊？我姑姑啊，冇留心，我怕听到每天晚上嘅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流言》，作者张爱玲，由丽历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咧喺有马丁胜同马恩赐，咁喺电话度有许晶，我哋讲呢个特朗普下场嘅。好啦，许晶，头先咧睇电话度同你未讲晒噶，讲翻呢个即系民主党嘅问题啦。 喂，冇啊，即系嗰个民主党即系第一个，或者即系英国就系即系中间左翼啦，美国就呢啲自由派啦，即系其中一个就俾人觉得佢哋即系口水多过茶啦，系嘛？ 系啊系啊， 讲就爽啦，做就立啦咁样，同埋好多好高调，因为我哋都知道，即系虽然我唔算好熟悉美国人嘅风土民情啦，但系大家印象中美国人都系比较直接啊，比较实在啊，各方面，咁我觉得民主党嘅人咧，其实就好唔傳統美國人嘅，即係講好多大道理啊，跟住咧就嗰只啦，係咪先？咁其實另外一點咧，就覺得點解呢啲自由派或者英國即係中間左派會四分五裂咧？其實你從個嗰、那個佢哋個選民結構，你都會想像得到嘅，就係話即係譬如我哋睇翻話嗰陣時約翰遜上台，咁基本上嗰啲英國嘅白人，尤其英格蘭人咧，就一面倒就投保守黨嘅。咁其實同特朗普就好似嘅，即係美國嘅白人，尤其中西部南部一氣呵成啦，係嘛，一氣咁樣就投呢個特朗普。咁但係民主黨或者同英國工黨就唔同嘅喎，即係佢哋嘅票就第一有唔同嘅宗教背景啦，唔同嘅膚色啦。跟住唔同嘅社会阶层啦，唔同嘅学识，甚至冇唔同嘅语言啦。你睇民主党嗰啲广告你都知㗎啦，或者你睇英国工党嗰啲广告都知㗎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当然你将所有呢啲人集结成球加埋呢，同埋一个比较高嘅投票率呢，当然就压过咗所谓英国美国嘅保守派啦， ok， 或者所谓右翼啦。但係咁你点构成呢？即係你点构成你一个共同纲领呢？其实就如果你唔系咁样讲啲好虚嘅嘢呢，你真系实际做起上嚟其实就好难㗎喎。咁所以即系呢一点，即系嚟緊拜登，当然我希望佢能够令到美国即系譬如抗疫或者喺各方面都重拾正轨，甚至无系行有余力就真系领导呢个世界啦，系咪？咁但系问题系佢点实际上点做出嚟呢？即系除咗佢年事已高之外，就系其实佢哋个选民基础对佢嚟讲都系几大一个掣肘囉。 即係我睇佢兩個黨或者兩個總統嘅交接咧，有一點咧係應該冇交嗌嘅，係就係佢嘅全球戰略，即係軍事戰略。係 啊係啊， 特別係喺印太方面。 嗯， 咁啊唔理佢新任嗰個國務部長又好啊，定係印太司令又好啊，佢表態都非常之及時。 係 啊，馬上就話俾你聽，我哋。 唔会变嘅， 围到中国起码呢点系唔会变嘅， 系 甚至对台湾嘅政策 亦都唔会跌， 系趋于强硬，即系唔系话有啲人谂住，咦？川普啊比较硬，啊拜登会比较林少少，或者比较策略少少，系啊，佢军方咧好明显最近即系台湾曹生晒话，喂一月份解放军嗰啲飞机。 系你头先喺嗰度讲嗰个啦，一分钟嗰阵 入嚟，我哋即系林林声，即系超乎常态咁样。 嗯， 佢仲唔单止系轰炸机同战斗机啊？ 仲有 咩？佢一月份从呢个前二十日咧，系可以讲系倾囊而出，唔好话倾巢啊得罪啊！轰炸机、战斗机、 侦察机。 多种侦察机、 啊、 包括电子对抗的飞机、 嗯、 包括这个预警机， 是 即是那个架次是多到超前的、 嗯 啊、他就叫个名了，说喂 这样搞我真的好像 即是 应接不暇、 啊、 那美国说不用怕，我来即刻航母舰带着两架巡洋舰，啊，仲有唔出声嘅，可能下边有冇核潜艇，唔理佢。总之佢呢个叫航空母舰打击群就入南海。 哦， 啊，喺度兜大弯，即系话我第一，即系叫做咩？拆存在系嘛？而家讲 拆存在感啊！ 啊，拆存在感。 哎、大陆讲法啊，好中意拆呢样拆嗰样噶。 再有一样咧，就派定心丸。 系 喺呢度一圈派定心丸。 嗯， 即系。攞呢啲军事行动嚟到证实佢嘅国防部长同埋佢嗰啲亚太司令或者印太司令，就话我哋对台湾嘅呢个支持咧系实实在在系负责任嘅咁啊，咁呢啲系对大陆嚟讲系非常挑人性嘅， 绝对系啦，你即系违反上海公报啦， 即系头先你哋讲咩口爽罗啊荷巴立。有时啲嘢可以做唔可以讲嘅，系嘛？你又做又讲咁样咧，你使到人哋点讲咧？会唔会升级啊？或者即系大家都唔想见到嘅？ 系 啊，北京开口埋口都话：，哎，我哋最好双向而行。 系 啊，未搞清楚点双向而行。 咪咯， 系跳 tango 咧定乜嘢？ 佢就希望咁啊！你话就系跳 tango 嘅、啊、大佬。好似以前，即系佢嘅讲法就系2012年咧之前咪跳 tango 咯，系嘛？即系大家即系供应链又喺中国，咁即系诸如此类，咁啊变咗两方嘅关系都好。 咁啊，请教你两位啦，即系 冇咁讲。 从呢个经济上面，即系系咪继续打呢个贸易战啊？或者系有少少即系大家一齐发财嗰只咧？ 啊，阿许晶点睇咧？ 我就觉得係当然总括嚟讲，你随住中美嗰个国力嗰个拉近啦，係咪咁就拜登又好，或者特朗普又好，或者将来即係拜登都係有告别嘅一日，係咪先？咁呢个就两国嗰个国力对比就始终係即係所谓最决定性嘅 ,ok。咁呢就唔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有个变更啦，但係实质上个操作呢我覺得都會有幾大唔同嘅，就坦白講，我覺得喺特朗普嘅年代咧，就佢喺貿易啊，喺譬如5G 通訊啊，即係針對華為啊呢啲問題上，或者中國企業上市啊各方面咧，佢嘅手段就幾快狠準嘅。咁我覺得都算打蛇打七寸嘅 ，OK， 即係都打得都幾硬咁樣。無論喺中國喺國際上嘅資金鏈啊，或者係有啲供應鏈啊各個方面咧，佢都特朗普，我覺得都算係本小利大嘅，都捉到幾個習近平嘅痛腳咁。咁但喺軍事上，我反而覺得佢唔算太壓迫性，即係佢自己都好沾沾自喜話：，你聽我呢四年就係近世嘅總統入面咧，唯一一個咧冇 打過仗 一場，係啊，起碼冇開一場新戰爭先啦。 係 咁前人有少少手尾，我執咗佢，咁應該加分添，唔應該減分。咁、所以其實包括譬如喺南海啊、東海啊、喺中國嘅周邊咧，其實你話暗瓦底即係默默做嗰啲係一回事啦，但係其實佢唔算個軍事存在咧。起碼比起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奧巴馬咧，其實我覺得佢係比較和平啲嘅。OK， 咁你諗下奧巴馬，尤其第二個任期，即係任佢國務卿，譬如希拉里咁樣，咁其實係 係有乜嘢嘢咧？咁其實係有即係去到菲律賓喺馬尼拉啊，或者係喺呢個呢個河內咁樣，即係講亞太再平衡啊，重返亞太啊等等。咁其實嗰兩個任期越去到後咧，其實就喺南海嘅軍事存在，我覺得其實比起特朗普嘅時代咧，係即係更加係要着跡一啲嘅。咁所以其實翻翻去拜登嘅時代，即係會唔會又好似奧巴馬嗰陣時咁咧？定係當時其實所謂奧巴馬嘅對華政策，好大程度上拜登都有參與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拜登喺呢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係啊， 佢反而係比遠比呢個奧巴馬希拉里為資深噶嘛，係咪先？ 係冇錯。 咁所以我嘅判斷覺得就係喺經濟上，即係拜登會唔會比特朗普更具壓迫性呢？我覺得唔見得嘅。OK， 咁但係咧，就係喺軍事上，其實就佢有可能係比即係呢個特朗普係即係拜登反而係喺南海啊各個領域可能會更加進取一啲咯。咁到時即係佢同習近平之間嗰、那個即係微妙嘅平衡或者各方面，你留意翻習近平之前咧，佢就一路都好少直接去評論中美關係或者係去批評拜呢個特朗普嘅。但呢兩日習近平出嚟嘅某啲嘅放話咧，我覺得都幾又唔好話佢挑釁性啦，其實都幾強硬同埋幾叫牌性質嘅，即係你應該點唔應該點，應該點唔應該點，佢就連續類比咗即係四五個嘅。咁好明顯呢個就話我依家向你拜登叫苦啦，你夠唔夠膽上牌啊？咁樣樣。類似係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嗰個火藥未開始上升緊嘅， 即係打下嘴炮先。 係啊，難得啊嘛，見阿習自己親自上嚟咁樣樣，咁我覺得應該係有一番好戲嘅。拜登你都唔好見佢嚇年逾七十八嘅話，我覺得佢都唔係省油的燈嚟噶，都唔係輕易放過呢個中國咁樣。 即係佢會唔會又係出翻列根嗰條橋咧，搞軍事競賽咧？即係呢樣嘢真係搏，即係喺經濟上磨死你嘅啫喎。 軍事競賽咧，我諗幾合中國嘅脾胃嘅。 係 而家第一佢有錢啦， 係啊。 第二佢俾得起軍費啦， 係。 咁佢又要補佢嘅短板， 係 啊。佢最短就係海軍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同埋佢認為佢嘅呢個核打擊力量三位一體仲遠遠未夠班。 係 啊，你而家空中嗰只即係空投嘅核武器， 係 你靠嗰只轟六真係五十年代嘅水平， 咁淒涼。你講到好似咁落口， 佢係圖十六啊嘛，咁你查一查圖十六係咩年代啊？佢連圖十六都仲未趕得上，即係你只不過係山寨版啫嚇。你而家成日話即係叫做舊機帶新蛋， 係 咁始終你舊機即係你個下盤都扎唔穩，你出拳打人都係蝕好多噶嘛。你成日都諗住話我唔係，我啲蛋犀利，我啲蛋飛得遠飛得快。我呢個機咧雖然即係唔襟打，但係我喺國內 喺附近 保護喺自己保護喺個巢裏邊放蛋出去。咁呢啲就唔係即係戰略轟炸機啦，戰略轟炸機 係走出去炸人㗎嘛。 人哋 B2 係直頭飛到你頭上面去轟你，咁先叫戰略轟炸機啊嘛。 係， 所以你要話中國嚟到武器軍事競賽或者武器競賽嘅話咧，係我諗有一排諗先落去喎。 係啊，咁咪就係咯。即係列根嗰陣時話佢，但係而家即係我講美國嗰邊嘅睇法啦，真唔真就即係要等啲歷史學家嚟講啊。就係話點，即係列根憑乜嘢去令到蘇聯崩潰咧？就係從呢個軍事競賽消耗咗呢個蘇聯嘅國力，搞到佢自己嘅經濟又唔掂，雙兩樣嘢去打擊佢，令到蘇聯最後崩潰咗啊嘛。 同埋列根係虛妄一槍，話嬲你打太空戰，佢係信真係 佢自己戇居咯。 喂，去太空燒錢幾時燒得嚟啊？ 冇錯， 嗰個係太大嘅呢個無底洞，正式黑洞嚟嘅。 係， 同埋你弊在當時即係。北京放咗一句説話啊嘛，話太平洋咁大，放得落我哋兩個嘅，咁意思係咩意思咧？係唔係喺國際變更線嗰度，即係一人一半咧？ 係 咁美國要撤退咁大步的話， 佢梗係唔制啦。 唔係你制唔制，你有冇辦法將我逼退到咁大步先？當時日本仔試過喎， 係 嘛？但係中途島都未攞到，更加唔好講夏威夷啦。 所以你話喺軍事上同美國叫板， 即係自己蠢啫喎。 唔係，因為為時過咗，為時過咗。你而家你可以話攞錢揼佢，咪大家打打經濟仗咯。 經濟仗就反而有得打啦。 有得打， 經濟仗絕對有得打啦。 因為你而家第三世界，你即係最過癮就係特朗普，你而家有少少即係叫做單邊主義，叫做孤立主義啊。 係絕對。 佢要縮翻轉頭啊，同埋佢四圍去鬧啊，歐盟又鬧，北約又鬧。 唔係佢攞著數，佢鬧人，佢為咗係攞著數嘛。即係嗱，你負責北約，你負責翻啲軍。 攞著數仲衰過鬧人。 係 啊，嗰啲入獄噶嘛，你鬧我有所謂啫。做政治家唾面子嗰陣好閒嘅事情。 但你要我揞錢出嚟，即係自己負責翻啲軍費，嗰樣嘢攞命喎、啊。 百分一整到百分二，好似1%。 你唔好睇少。 唔係喎，1%係 double 喎。 係啊，好緊要啊！ 呢樣喎， 係許晶點睇啊？許晶， 咁我諗就無論點，拜登應該就難搞過特朗普噶啦。咁啊，即係第一就即係好簡單啫。特朗普你即係你當係有政黨輪替或者共和民主兩黨，頭先我哋當然提到佢哋有一啲以前比較少見嘅，即係所謂互相抵消嘅一啲現象啦。咁但係你當特朗普做咗醜人啦，係咪先？依家有個謙謙君子上咗台啦。咁講真，唔通特朗普嗰啲做咗醜人嗰啲，佢話收就收咩？即係譬如我哋開場白提到嗰條油管咁樣， 我都贊成。 講油管嗰單嘢，喂，講真，有時即係抹起面上嚟，哇！呢個謙謙君子仲大鑊過，即係仲無賴過特朗普啦。我唔要啦， 係啊， 我同你杜魯多幾世嘅交情，同你老豆都咁老友啦。喂，大佬，你幫我啃咗佢，咁啊，杜魯多青零八隻啞咗喎，企咗喺度，係咪先？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特朗普佢做嘅絕大部分嘅嘢，對中國嘅嘢好，唔對中國又好，你想拜登同你管一聲偷咗佢，可能美國佬梗係冇咁傻啦，係咪先？即係之前即係已經要付出咗個你話國際形象啊，好咩樣都好，即係嗱，除非特朗普係付出咗美國嘅國際形象，但係佢收唔翻一啲實力嘅，咁又冇得好講啊。 但係有啊，佢收到， 佢都唔會。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是，譬如佢拜登佢重新拉攏佢嘅盟友係嘛，即係好多人就會講話北約，譬如係呢個西歐先算啦。咁我反而關注到，譬如係近來包括係澳洲啦，包括日本啦、韓國啦，特別日本嘅態度咧都幾有趣㗎。即係你留意一下，譬如即係佢哋首相啊、菅義偉啊等等咧，有某啲嘢、某啲嘅風向標咧，佢哋有少少就好似迎接緊，即係等緊黃絲翻嚟啊，等緊美軍翻嚟。喂，你呢個你唔好即係， 你唔好賴低我啊，大佬！ 你唔好賴低我啊！你唔好所謂嘅歸宿主義或者衰定主義啊，你即係都要翻嚟啊！當然軍費嗰度要傾一傾啦，即係因為美國即係嗰邊揼完呢個德國，你呢邊梗係揼日本啦。喂，你係咪即係加翻少少軍費啊？係， 好啊，許晶。許晶，時間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啦，講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啦，睇下跟住拜登過咗即係100日之後，究竟佢點搞啦？好啦，今日咧就要講預告下聽晚喎，聽晚講個叫做舉藥喎，哇！即係我都唔識啊呢兩個字。 嗰啲字點寫啊？ 草花頭左邊一個立，右邊一個巨。藥就易啦，草花頭一個即係強弱嘅弱啦嚇。咁就飛哥咧就請嚟柯志謙同埋陳伯南同大家講，應該係啲中藥啊嗰啲咁嘢嚟。 少見 係我唔識嘅。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黃曉君唱嘅叫做《一江春水向東流》噶。 向东流，隔世。 山水向东流，流水滔滔很悠悠，恰似人间无闲愁，人间冷暖谁知道，今天又为明日忧，到处人来人往，彷徨在街头。